韦檀打开笔记本。 这本日记里记载着爷爷在战争期间遇见的各种事情，其中就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出现在爷爷的笔记之中。当初因为这种政治气氛，所以参加志愿军的有许多人，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都汇聚在一起。或许年轻人对于战争的理解都很理想化，当真正的身处战场之上后，才明白生死完全由不得自己了。你们要知道的真相就在这几章之中，因为一本实在讲述的东西太多太多，关键的我都给标注出来了，你们可以翻翻看。 三个人凑在一起看，文字已经有些糊了。蓝色的钢笔字虽然称不上特别的好看，但是却有着几十年岁月的沧桑感。韦檀做事十分仔细，每一段都会有标签。他们翻起来再合着他的注解，很快就看明白这些文字的含义。它上面诉说着一段关于战争时期的记录，每一段都会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可能白毅和祭天都十分陌生，但安宗却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人。他就是昨天韦陀口中那个小兵豆子。他的真名叫做陈建军，当时那个年代的人，一个广告牌砸下来，估计能砸死七个叫建军的，其他的三个估计叫建国。他是南方来的，而韦陀是北方人，都是去当兵打仗的，大家没事也会聚在一起闲聊。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下，大多数人都会成为很知心的朋友，因为在战场上，那些就是与你共生死的战友。很快韦陀就和豆子熟悉起来，本来就是年轻人，不过与现代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们的话题更加正直。这篇当中就记载着韦陀和豆子之间的一段对话。 你干嘛一直都带着一袋子豆子？难怪都叫你豆子了。 你不懂，这个是花种子，种下去后可以开出很名贵的花来。 看你嘚瑟的，你这爱好实在是太资产阶级了。我可告诉你，我们现在是新中国，毛主席说了，我们要推翻三座大山，无产阶级专政最后会获得胜利。 那当然，等战争结束了，我要种出最好看的花上北京献给毛主席，让他老人家也看看这月下美人。 啥美人？还说你不资产，你那口气一点都不革命，和旧社会那些才子佳人的一个调的。 说你不学无术吧，看你这样子也知道没读过几年书。告诉你吧，这花种子其实是昙花种子，也叫月下美人，只有我们家乡那里才能种在室外的，你们北方天气太冷太干，是种不活的。 得了，等我们的科技提高上去，咱们就可以种出最好看的花，然后开遍世界各地。别说什么昙花了，就算是神花也难不倒我们革命的同志们。 这倒是，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大冷天也有昙花的时候。 那你干嘛随身带着？一开始我还以为你带了一袋子炒黄豆呢，还想要把它解馋。 不是这个，哎，和你说了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战争中的死亡太平常了。如果我真的战死了，按照我们家乡的习惯，就是一路认着花走回家。我带昙花，就希望一路可以撒过去，只要开花了，我就能够被花指引着回到自己的故乡，不用做一个客死他乡的亡灵。 陈建军同志，我不得不指出你的思想误区。先不说你不会死，死亡是不属于无产阶级战士的，况且共产党员应该是无神论，什么鬼不鬼魂不魂的。还有你都说了，这花除了你们故乡其他地方开不了，你这不是浪费种子吗？这样吧，咱们去炊事班问问有没有盐巴和花椒，咱们干脆把它炒了吃了吧，这样子看上去像是黄豆，味儿也差不远吧。 我说韦陀同志，你能不能不要满脑子的都是炒黄豆好不好？先说好了，不准打这些主子的主意。我告诉你，你如果敢拿去炒了吃，从此我们就划清界限。 这段对话是用对话形式描写下来的，看得出韦陀当时写的时候是多么的怀念。于是 他们又翻到下一个有标签的地方，日记上记载着却是豆子的死亡。事情记录了朝鲜战争中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一次由防守转为进攻的战役，上甘岭战役。在这场战役中，美韩军用了大批的重型火炮，光火炮就有300门，还有27辆坦克和40架飞机。可以说这样的火力就算不被炸死也能被活活的震死。当时维妥他们所在的排就在武胜山南路那块，很快就接到支援上甘岭的指示。那时候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火力密度，但是中国军队得到的指示是坚守防御，寸土必争。所以即使在火力不足的情况下，也要保持争夺表面阵地的战略措施。而这个时候，豆子和维妥都被指示要坚守阵地，拼到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了，排长就准备派年纪最轻的豆子去后方报告战况，寻找援助。豆子想到自己不会开车，就提出让会开车的维妥和他换，他顶着维妥炮兵的位置，让维妥去当联络员。后来在日记中，维妥有那么一段话补充道： 豆子那么做完全是把活的希望留给我，炮兵要在火线的第一线，否则根本无法起到阻挡火力和保持拉锯战的作用。这种时候，在双方火力悬殊之大的情况下，炮兵无疑就是敢死队，完全属于放弃自己生命来拖延时间的。 维妥不肯答应这样的调换，但是没有办法，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再犹豫。豆子毫不犹豫地冲到了前线，排长立刻命令维妥快速去报告战况。维妥根本就没有办法再思考，只有尽量迅速地赶到后方。这个时候，时间每过一秒，就可能有一个同志倒下去。最后，维妥依然回来晚了，他们的排没有活下来一个人，但是却成功地拖延了时间。代价是全部战友的生命。维妥疯狂地在尸体堆里寻找着豆子的尸体，脑子里还抱着救活他的希望。当他从一堆血肉模糊的尸体堆中挖出豆子的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如果不是靠着衣服和那个形影不离的花种子，真的已经分不出这具尸体就是豆子了。他接过那包花种子，哭声回荡在整个战场，硝烟弥漫，生命却再也回不来了。安宗看到这样的战争，翻书的手都有些颤抖，缓缓地翻到最后几页，这个字迹不是很旧，貌似是最近写的。上面写道： 一直以来，种植昙花成了我的一种精神寄托。昙花每年只开一次，两个小时后就会衰败，但是每当它开到最灿烂的时候，我仿佛可以听见我们那些战友在武胜山下一起唱行军歌，一起欢笑的场景。最近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晚上会梦到许多死去的战友，他们还是原来的样子，他们在向我招手，会拉手风琴的排长在那里拉着苏联最好听的音乐，当中就有豆子。豆子依然还小，手里捧着个花盆，但是里面的昙花没有开花。我想要走近他们，我想要和豆子再说说话，告诉他我现在是个种植昙花的行家了。但是渐渐的，他们都离我远去，豆子手里的花还是没有开。此后我感觉到死亡对于人来说是多么的恐怖，我时常可以看见有黑色的影子在家里走来走去，他们有的时候样子模糊，有的时候他们的脸会和那些死去的战友重叠。我知道， 我可能即将走到人生的尽头。我突然回想到豆子的灵魂是不是能够回到故乡，或者说他还在那里游荡。不，我要去找，哪怕是死了我也要见到豆子。我要告诉他我现在是种植昙花的行家了，我要告诉他我让昙花在寒冷的北方开花了。